在今天的主麻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这样一个主题和内容，浅谈连年地震之后的反思。穆斯林兄弟姐妹们，纵观现实社会，地震频繁，或者说灾难频繁，罪恶重生。就在不久之前呢，无论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了不同级别的地震。比如说今年，也就是这个月份8月5号，印度尼西亚发生的7.2级地震，在8月13号，我们中国云南玉溪通海也发生了5.0级的地震等等。那么同样也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和国家也在经受着不同形式的灾难和考验，如干旱、洪水、瘟疫和狂风等灾害。那么现如今，有形无形的灾难和考验无时无刻都在笼罩着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而在突如其来防不胜防的灾难之后，人们是否有所思考、有所总结、有所悔悟呢？虽然人类可以通过地震预报相关的这些设备仪器进行推测预测，但是并不准确，因为一切的一切只有真主掌管安排撤之。而令人惊奇的是，许多的散跑的动物或是飞翔的鸟类，真主斯巴纳乌塔拉却赐予了人们所不具备的啊，赐予了他们，赐予了动物，赐予了鸟类，给这些动物、给这些牲畜、给这些鸟类赐予了人们所不具备的一种感官。那么他们凭着这些感官呢，于是能在地震来临之前感知地震，于是这些动物或者鸟类可以从发生地震的地方、发生灾难的地方可以逃离、可以迁移。而这些动物或者鸟类被赋予了这种感官，而人类却没有。这一切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自负的人类的无知和弱小。在伟大真主苏布哈纳胡塔拉的能力面前，人的能耐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被造物的无能懦弱显得淋漓尽致。真主苏布哈纳胡塔拉说：“我呼里汉因萨努多爱法。”真主苏布哈纳胡塔拉说：“人确实是被创造成是懦弱的。”古兰经第4章27节。真主斯巴哈纳胡塔拉在另一节经文当中这样说道：你们无论在地上或者是天上，都不能逃避天谴，除安拉之外，你们没有任何的保护者，也没有任何的援助者。古兰经29章22节。的确，地震就像警钟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敲响，作为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怎能无视它所带来的教训呢？地震让我们想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让人无法预料下一刻人们所要面对和要发生的事情又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谁能保证自己的明天一定还能活着，还能顺利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会降临，因为一切的一切都在真主斯巴哈纳胡塔拉的掌控、撤之和安排当中。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地震，人们必须面对它、思考它，从中吸取借鉴和教训。地震发生的时候，人心为之而恐惧，躯体为之而发抖，眼睛为之而昏花，而人们必须从中思考与反思。对于当代连年的地震增多，使者萨拉拉胡阿利希瓦森勒在圣训当中啊，早已证实和教导。有圣门弟子艾布霍莱勒的传述，安拉的使者萨拉拉胡阿利希瓦森勒们说，末日不会来临，除非地震增多。布哈里圣训其收入。有圣门弟子萨拉曼本纳菲鲁的传述，他说， 我们当时坐在安拉的使者萨拉拉瓦阿里希姆萨拉姆跟前，使者萨拉拉瓦阿里希姆对我们说道，在末日来临之前死亡增多，然后是连年的地震发生。阿哈迈德圣训集收录。圣门弟子艾布霍拉伊勒的传述，安拉的使者萨拉拉瓦阿里希姆萨拉姆说，末日前夕啊，知识衰落，地震增多，时光飞逝，纷争频繁，屠杀剧增，资产过剩。布哈里圣训集收录。埃及学者尤苏夫·格鲁巴维博士啊，曾经就2004年发生的印尼地震所引发的海啸之后，提出了灾难后的一些教训、劝告、忠告。他说，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让人们明白，地震是真主的前定，是对人类罪恶的惩罚；第二个教训是对有信仰者的警告与考验；第三个教训是从这些地震当中提醒人类另外一次地震。从我们所这些每年当中经历的、发生的、听到的、看到的这些地震之后，真主斯巴哈纳塔拉通过这些地震而提醒人类，提醒我们所要将发生的另外一次大地震，那就是末日来临时的地震。而关于地震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那么地质学家们说是地球内部的部分板块相互挤压，地壳岩层部分出现破裂，或者是地球内部地壳运动发生错乱等因素，而造成了地震现象的发生。而我们要说的是，地震的发生真正的终极因素就是人类的罪恶与放荡所致。犹如真主斯巴哈纳塔拉所说，灾难因为人类所犯的罪恶而出现在陆地和海洋当中，以便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行为的报应，以便他们悔悟。古兰经30章41节，真主斯巴哈纳胡塔拉在另一节经文当中这样说道，凡是你们所遭受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自身所干的罪恶，而真主恕饶了你们的许多过错。42章第30节，真主斯巴哈纳塔拉又说，当我的命令来临的时候，我的命令只是快如瞬间的一句话，我却已将你们的宗族毁灭，有接受劝告的人们吗？古兰经54章50节至51节。学者们总结说道，真主的使者萨拉拉瓦阿里希姆萨拉姆在客观上从14个方面回答了各种灾难的实质性原因，其中涉及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方方面面的原因和事情。而这些灾难有针对性的，有普遍性的，各种灾难的降临，善人与恶人同时遭殃，为非作歹者、背离正道者将受被恼怒者的惩罚，行善积德者、归信安拉者、遵循正道者将受行善者的善果。真主斯巴哈纳塔拉说，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وَاتَّقُوا فِتْنَةً لَا تُصِيبَنَّ الَّذِينَ ظَلَمُوا مِنْكُمْ خَاصًا وَعْلَمُوا أَنَّ اللَّهَ شَدِيدُ الْعِقَابِ. 你们应当谨防一种灾难，受害的绝不是局限于你们当中的不义者，你们应当知道真主的刑罚却是严厉的。古兰经8章25节经训当中提到，历史上努哈圣人时代的洪水滔天遍及全球，路腿圣人时代的地震之灾，苏阿里哈圣人时代的闪电霹雷，呼德圣人时代的狂风肆虐等等灾难，犹如真主斯巴哈纳胡塔拉在古兰当中所描述的呼德圣人时代的狂风的情景那样。真主斯巴哈纳塔拉说，真主是暴风对他们连刮了7夜8天，古兰经69章第7节。而种种灾难其原因都是由于历代的人们不听从使者的教导，不崇拜安拉的因素所导致的。 是因为人们的随心所欲的胆大妄为的犯罪多端所造成的。阿拉胡斯巴哈纳塔拉说，更诚实的居民难道不怕我的刑罚当他们在夜间酣睡的时候降临他们吗？各城市的居民难道不怕我的刑罚在上午当他们在游戏的时候玩耍的时候降临他们吗？难道他们不怕真主的计谋吗？只有亏舌的民众才不怕真主的计谋。古兰经第七章97节至99节，再如真主斯巴哈纳拉所说，假若各城市的居民信道而且敬畏，我必定为他们开辟天地的福利，但他们否认先知，所以我因为他们所干的罪恶而惩罚了他们。古兰经第七章96节。大学者一本甘伊姆这样说道，阿拉胡斯巴哈纳胡塔拉有时啊会让大地呼吸，而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地震，这使人们感到恐惧万分，所以以便人们表示忏悔，放弃罪行，祈祷安拉，并且对于自身的罪行表示悔恨担当。真主斯布哈纳胡塔拉说，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在他们上面和下面的天地吗？如果我抑郁，我必使他们沦陷在地下，或是天一块一块地落在他们的头上。对于每一个皈依的仆人而言，此中却有一种迹象。古兰经34章第9节。真主斯巴哈纳塔拉又说，难道你们不怕在天上的羊主使大地在震动的时候吞陷你们吗？古兰经67章第16节。穆斯林兄弟姐妹们，真主斯巴哈纳塔拉和穆圣萨拉拉胡阿里和萨拉姆所警告并叙述的一切，正是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由于人类的忘恩、狂妄及恶行，因此种下了灾难及痛苦的恶果。现今社会充斥着不公、黑暗，而信仰、道德及良心完全被人们埋没，良知泯灭，人心险恶堕落，人们对恶事点赞，对好事怠慢，邪恶猖獗，道德沦丧，正义受压，邪气上涨，忤逆父母，丧失廉耻，谎言虚伪成灾，真假黑白颠倒不分，男女淫荡丑事泛滥，同性恋、婚外恋的肮脏等等丑事等等罪恶的层出不穷。所以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这些丑事、罪恶、恶行，人类早晚咎由自取，自取灭亡，灾难早晚降临，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还说，因为这是一切安拉的安排，这是真主斯布哈纳胡塔拉的常道，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所说的善恶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说，举头之上有主宰，有真主，人在做，主在看，必清算。真主斯布哈纳胡塔拉说，他们对真主忘恩负义，并使自己的宗族陷于灭亡的境地。伊布拉希曼章28节，真主斯巴哈纳塔拉说，他们在地方上伤风败俗，而不移风易俗。众诗人章152节。而现实不正是如此，值得反思和担忧吗？真主斯巴哈纳塔拉说，每一个人我都因为他的罪恶而加以惩罚，他们当中有我曾对他降下飞沙走石的暴风的，有我使他沦陷地下的，有我使他淹没在水中的，而安拉不至于亏枉他们，只是他们亏枉了自身。古兰经29章40节。20世纪至21世纪前后，这些年来，地震它的发生多到什么程度呢？就仅仅说20世纪的地震次数，就已经超过了5000年以来地震次数的总和，并且每年每月的地震次数依然在不断增加。人类自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短短40年之间，年均地震的次数猛增4倍，进入 21世纪以来，直到今天，全世界的地震次数依然有增无减，并且6级以上的强震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地震的影子笼罩着部分地区，平安被恐惧环绕，生活被死亡包围，建筑被灾难毁坏，城市变为了废墟。在类似这种值得警惕的不同形式的灾难当中，真主斯巴哈纳胡瓦塔阿拉随意地改变其结局和状况。突然间，成千上万的人们死亡、受伤、流离失所，灾难在警告着人们，考验着人们。而人们看来，灾难、地震好像是末日来临了一般。母亲失去了孩子，孩子呼叫着母亲，而血的见证在反映着人类的无能、渺小、无知、无力。而信士每当在遭受灾难祸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该如何去说，如何面对呢？真主苏布哈纳塔在古兰当中这样教导，这样提示我们。真主苏布哈纳塔说：巴尔达尔乌比莱米的圣段就是经安拉利呢伊拉阿萨贝兹洪姆随班巴鲁因那里拉希我因那伊拉希拉吉恩。当他们遭难的时候，他们说 ：“Inna lillahi wa inna ilayhi raji'un。”我们来自于安拉，我们最终还要归向安拉。《古兰经》2章156节。网络上、电视上，我们会看到地震当中发现人们对忧伤心灵的安慰、怜悯和援助。受灾者在灾难的惊恐、悲惨、无奈、凄凉中挣扎，并忍受着忧伤。地震震到了房屋建筑，同样也震动了人的心灵，毁坏了许多的家园，成千上万的人们丧生其中，无家可归。而这是真主的前定和判决，地震只会突然敲门。当大地带着骇人听闻的回声而震动时，当建筑纷纷的倒塌时，当大地上下的颠覆颤抖时，在那一刻，人们才会感到真主的大能与强悍，才会明白仆人的渺小与无知。除安拉外，人们没有逃跑之门，没有逃跑的地方，没有避难之所，没有逃跑之门。而信士们坚信真主斯巴哈纳乌塔拉的前定与安排包含着各种哲理、教训和意义，就连我们有限的理智所达不到、想不到的领域，也是其哲理之所在，只是人们很少思考与觉悟罢了。我们坚信真主苏布哈诺塔拉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运行者、掌控者、判决者、前定者、安排者。天体的流动、大地的动荡、人类的呼吸、乌云的飘动，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伟大真主的意义在运行、在变化。真主斯布哈纳乌塔拉说：“我哈拉格昆勒谢因法甘德拉胡他格地拉。”真主斯布哈纳乌塔拉在古兰当中说：“他创造万物，并加以精密的前定。”真主斯布哈纳乌塔拉不会做任何无意之事，宇宙间的任何事情的运行、变换，都是真主斯布哈纳乌塔拉根据前定所安排。而每一个人应当以这地震、洪水等灾害之迹象作为借鉴和思考，放而去听，用心思考，激起感官，检讨自我，进行反思与感悟。真主斯巴哈纳胡塔拉说：对于害怕安拉的人们，此中却有一种劝诫。启示章26节，真主斯巴哈纳胡塔拉又说：我降下迹象只是为了警吓人们。夜行章59节。令人遗憾的是，在灾难面前、在地震面前、在洪水面前等等灾害面前，人们更多的仍然是麻木不仁，仍然是违抗至高的养主，而不是懊悔自己犯下的种种错误与罪行。关于这等人，学者们说道：多可悲啊，人们把灾难的警告变成了戕害自身的毒药， 而这些灾难，这些警告，本是让他们受益无穷、反思过失的良药，因此他们眼中反而增加了黑暗，所以他们看不见火域，他们看不见后世，他们不知道熊熊烈火正等着他们的躯体来燃烧。哎，将会遭到报应的人们啊，当小心，当谨防啊。真主斯巴哈纳塔拉说，当我的刑罚降临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谦虚呢？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是坚硬的。生处章第43节。